大家好，欢迎来到 Saki and Sally 的 Podcast 频道，我是 Holly， 我是阿婷， 我是阿希， 我是何奈。 咁 Saki and Sally 嘅 Podcast 频道入边咧，我哋希望可以同大家讨论唔同嘅题材啦，例如星座啊、爱情啊，或者一啲任何大家可能有兴趣嘅题材啦。咁而喺讨论呢啲唔同题材，或者喺我哋分享唔同经验当中咧，我哋都会分享同题材相关嘅音乐、诗、书、画、电影、剧等等嘅文学类型啦。希望可以大家从唔同嘅角度，或者从唔同嘅媒介当中去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同一件事。咁我哋嘅頻道咧就叫 Psyche and Sella 嘅原因咧，係因為Psyche 咧其實係有靈魂嘅意思，而 Sella 咧雖然佢解係地窖嘅意思啦，但係我哋會將佢定義為一個空間。咁我哋希望喺一個靈魂嘅空間、靈性嘅空間入邊咧，可以同大家多啲去了解自己啊，或者了解唔同人嘅諗法，係啦。啊，同埋我哋今日其實仲有一位成員咧，佢係未嚟到嘅，佢叫 Nicola 啦。咁佢而家就好努力咁講緊呢個畢業論文當中，所以咧佢之後會再 join 翻我哋繼續呢個討論嘅。 係啦，咁所以我哋咧係會有五個成員嘅。 咁我想其實我哋呢一個 channel 我哋其實係諗，其實構思咗好耐㗎啦。只不過我哋當初係話諗住想拍啲唔同類型嘅片啊。各樣嘅，即係我哋都係之後會有呢、這、一個，都係會想做呢一樣嘢。我哋其實之後都會可能 upload 唔同嘅片啊，各樣。只不過喺我哋實行呢樣嘢之前咧，已經有呢個疫情， 係啦，同埋最慘係其實就係我哋其實應該連 storyboard 啊或者要點樣拍咧，其實都諗好曬嘅。但是就一嚟就嚟咗個肺炎啦，咁啊變咗去邊度都會俾人限制住人數啊，或者係根本都唔敢周圍去。 同埋即係係咯，好我哋有啲凡，我哋只係一班凡人，我哋啲 schedule 比較忙咧，變咗好似大家我哋一直都冇冚到個時間。 呢個都係重點。 係啊，好難嘅。我諗我哋最齊心嘅時間就係大家都係爆光嘅時間。 係咯係咯， 嘅時候 即係慢慢都好夜瞓。 應該是半夜拍完的片子，是吧？ 是沒錯，是的，才是我們出 片的時候，完全是爆光的時間，是 的。不過，但是後來我們覺得，即突然間，會突然間有個念頭，覺得不如試試錄 podcast。因為一來簡單一點，還有我們現在，其實我們現在是在不同的 area 咁样录紧呢个 podcast， 我哋非常之注重呢个安全嘅，我哋好珍惜生命。 系啦，我哋嗰个距离并不止 1.5 距离啦，系啦，即系我哋真系讲九新界嚟嘅，系啦，我系讲九新界嘅距离，系啦，身处有港岛嘅朋友，亦都有新界，而家都有九龙嘅朋友。 系咁 podcast 同埋可以方便大家，可能就算做紧嘢嗰阵时听啊，或者可能你朝头早赶紧翻工嗰阵时都可以听下我哋喺度废噏嘅声。 如果你话而家尤其是拍片嗰啲咧，即系好难随时随地，即系一定要 睇 完 数 据啊，系啊，望实个 mon 咁样。有时做嘢可能就系想听下声咁样。 嗯， 系啊，所以就讲 BGM 咁样咯。 冇錯，尤其是 podcast， 其實呢樣嘢其實喺外國啊、台灣咧，亦都好流行嘅，係啦。而香港我哋覺得可以一試，所以就 發展 產生咗個念頭，係啦，產生咗個念頭就係攞嚟拍 podcast 咁樣。 我覺得唯一可惜嘅係我哋冇一個把聲係尾聲呢度，即係 sorry 對唔住各位聽眾。 係啦，即係可能尤其是廣東話，尤其是 錯一錯咧會好啲啩。 廣東話係一種。嘈吵嘅感覺啦，分分鐘。 嘈嘈，即係我哋即係嘈嘈啊啊，或者歡迎收聽呢一個頻道，唔係嗰啲，但係我應該維持唔到成個。 我諗呢樣嘢係傷風嘅時候用個鼻音講嘢嗰啲就 OK。 我有磁性啲嗰陣時嗰啲， 或者我哋啱啱瞓醒嘅時候可能 OK 啲啊，係咪？ 我記得我有 friend 話過係我用講其他文嘅時候把聲係好聽啲嘅，聽講係。 咁即系你意思系咪？即系广东话嚟？ 系咪我哋要？ 系我哋系我哋本词。 是我哋、okay. 我哋嘅問題個頻率度，但係我一戳聲，可能大家就會想打我嘅彌補，所以都係算 了。我諗都係自然啲會開心啲嘅，即係習慣啲啦。我諗香港人都唔係特別慣聽啲懶係文皺皺嘅聲音啊，即、就、係、是、我哋呢啲 搞唔掂 鍾景輝嗰啲聲係嘛？鍾景輝老師嗰啲聲， 用把米奇聲去開開， 米奇聲咁樣樣。 欢迎收睇开心星期六嗰啲。 好啦，翻嚟翻嚟，多咗啦， 多咗。系咯，同埋因为我哋系希望都接，但系我哋都系会贯彻初心，系希望喺呢个频道分享多啲文艺啲嘅嘢。咁、嗯、我哋其实除咗呢个 podcast 之外，我哋其实之后大家可以睇翻我哋 IG post， 咁我哋都会分享翻唔同嘅可能 playlist 啊、电影嘅。可能介紹啊，或者詩詞嗰啲嘢介紹啦、啊。譬如，尤其因為我哋呢一度嘅人，有啲係做 editorial 啊，有大家又中意睇唔同啲文學啲嘅書啊。咁我同 Nicola 本身係 ENI 都係讀嗰啲英文或者文學嗰類嘢出身嘅。咁我覺得，就算大家唔係讀呢啲都好，其實可能。就係、是、所以點解我哋就可能要喺呢一度分享俾大家聽，究竟其實嗰啲書入邊我哋講咩？佢唔係淨係莎士比亞咁，係一味同你就係講Juliet 啦，唔係啲同大家距離咁遠嘅嘢嚟嘅。可能或者有時候一啲題材嘅電影或者歌曲，大家可能就覺得嗰啲可能係啲好嘈嘅音樂或者好膚淺音樂，大家唔肯聽。但我哋希望可能我哋咁樣介紹之後，可能大家嘗試接觸一下， 或者可能改觀到咁樣。 係啦，即係可能其實會可能接觸多啲唔同類型嘅嘢，我都係喺度分享嘅一個目的或者初心嚟。 我諗我哋呢度好似大部分都係文科人，係啊，即係好似都係文科人。 你想非唔係歧視理科生啊？只不過我唔識講，我真係唔係歧視理科人，只不過有時候我明白大家嗰、那個。觸動到你嘅嗰樣嘢未必相同，大家嚟就係咁樣要擦出一下火花，或者去大家， 尤其是香港本身嗰個生活係比較急促啲啦，咁而家肺炎都當一個機會，咁俾大家自己或者俾我哋啦，都可以靜心落嚟去接觸一下一啲我哋以前唔會接觸嘅嘢，係啦， 係咯，同埋即係我見到有冇？因為我係喺你何來你講， 其實可能係我哋想。將一啲嘢變得更加容易入口，可能大家得閒嘅時候就可以聽到，而唔係成日聽到話可能文學啊藝術就會覺得係一啲好難嘅嘢咯。其實都係一啲日常生活會發生嘅嘢，係咯，呢個係我哋想做嘅。 係，而文學亦都唔係我哋可能以前上中文咧，知乎者也呢啲。類型的東西我們都盡量可以，例如說可能世界各地也好，或者我們以前讀的中文也好，都可以一次過去，即不同時候介紹給大家聽。 嗯，對了，那大家反正有時候，雖然我知道有很多人都還在疫情間住上班或者各樣，但可能如果你是即是要在家隔離也好，怎樣都好，都可以嘗試一下一些新的可能電影啊，各樣，即係譬如我，因為我自己見到，我有睇開 Netflix 嘅，唔係廣告啊，這個 Netflix 咧，佢上面佢會睇到譬如可能香港區嗰個 Top Ten 嗰個睇嗰個片嘅片種，其實係我會覺得大家可以去再睇啲唔同種類嘅片，即係大家如果大家有睇 Netflix 見到個 list 都明白我講咩，即係。永遠應該可能 on top 應該是那些隔離那些咧，係咯，你明白，即係嗰啲好 eye catching 嘢，大家淨係湧去睇嗰啲嘢。雖然唔係話佢哋冇深度或者冇內容，只不過很多時候會覺得大家可以嘗試多啲啲所謂偏門的題材。 嗯，因為都係我覺得有少少歸根究底，可能真係大家生活比較急促啲咧，中意一啲視覺衝擊大啲啊，劇情比較。刺激啊，緊湊啲嘅嘢咁樣咯。 嗯，都係嘅。好啊， 接觸之後會發現新世界，原來係咁正啊！ 要俾你打開新世界， 我哋會帶你打開呢個新世界嘅大門。 呢套冇错。 好啊，我哋不如大家而家肺炎，因为我哋咁多个，其实我哋都系做唔同嘅行业啦。我自己系 freelance 咁做紧翻译嘅，然后我都有。即係平日就可能啲活動主要就係跳舞啊，或者即係同我哋家創作啊，就係呢啲咁嘅內容啦，或者喺出邊學唔同嘅嘢。咁大家有冇話生活上而家肺炎期間有好大啲咩影響，或者有啲而家有啲咩感慨？ 我講先啦，即係我嘅行業咧，基本上係應該咁講，香港咧。九成咧都係服務業嚟嘅，咁包括我自己都係啦。咁就但係就唔係話一般，而家暫時仲係最前線受緊最大一波影響嘅飲食業，即係我係做一啲攝影行業嗰類嚟嘅。咁其實呢方面就唔使諗噶啦，即係基本上因為環境安全一啲衞生問題啊。或者是大家根本不敢出街，不敢去人群聚集的地方的時候，基本上這個行業呢，大家都是望著天，等下幾時個肺炎快點完咯，是的，即是，但是如果說平日來說，都會保持有拍下相那些的，那就是的，即是大家都會希望個肺炎快點完，因為我想香港沒有一個，沒有哪些行業是不受影響的，我想。 你可以直講咩？你係可以講噶嘛？你做你 尤其做係因為我而家影相嘅，其實我就係做小朋友生意嘅，係啦。咁啊，更加係首當其衝啦。即係第一件事，家長都會好擔心小朋友嗰啲身體啊、健康問題咧。第一一定係 cancel 啊、改期啊，乜都有噶啦。咁變咗好多時就係、是、又唔敢 book。即係你諗下，啱啱嗰頭 book 完，嗰頭又爆第四、第五波咁樣嘅時候咧，佢哋加上未必對一啲衞生有個信心喺度啦，始終係啦，變咗就我諗呢個行業係成個行業都係已經係非常之靜噶啦，呢件事係應該係而我嘅老闆啦嚇都有提到就係話呢個應該係咁多年嚟呢個行業嘅一個好大嘅寒冬咯，係啊， 嗯，另外嗰兩個。 咁我就係教開小朋友興趣班嘅，咁同阿晴一樣啦，都係關於小朋友嘅嘢。咁如果佢哋可能喺學校本身係翻緊學嘅，咁依家因為疫情就停咗課，基本上我都係教唔到班噶啦。咁我就多咗時間留喺屋企咯，日日都揾 YouTube 睇啊，學下一啲新技能啦，就學下整嘢食或者做手工咁樣樣咯。多咗時間留喺屋企嘅時候，就會覺得想做翻啲嘢咧，令到自己更加充實。咁所以就不停揾嘢學咯，依家。 嗯，我 咧，我系从事 social media 嘅工作，咁其实基本上行行都系寒冬期，即系特别你做 social media， 你就会见到牵涉到可能系广告啊，或者系一啲商场活动，基本上都系停晒。咁同埋其实大家依家都冇心情，可能周围去玩啊，所以其实大家对于一啲玩乐或者生活消闲嘅一啲。相關的資訊其實都不是很感興趣，或者可能其實你去 Facebook 或者 IG 都已經是被新聞啊，或者是其他東西洗版的，所以其實是都是寒冬期的。 嗯，但是大家即係學內那些是即係可能即係直接是廣告少了，定是他本身落了 schedule， 即係佢 schedule 已經講了話要落廣告，都會佢推遲啲。 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即係譬如係依家咁啦，佢哋見到嗰個新聞，即係可能係一啲關於病情嘅新聞咁多嘅時候，佢哋都會盡量唔落咁多廣告，驚嘥錢。可能你係商場活動嗰啲都基本上唔會落，因為你落咗都冇人會去啦。跟住同埋，因為佢哋如果今年即係今年嚟講，佢哋個收入少咗嘅話，下年佢哋嗰個廣告嘅 budget 都會 cut 嘅，一定會 cut。咁即係其實基本上已經係牽涉緊下年嘅事嚟嘅啦。 嗯， 系，即系始终冇生意嘅时候，佢更加都 首要 留翻啲钱喺手先啦。我谂都 一定想悭翻啲咯，都会。 嗯， 咁开年跳开舞应该都而家都冇得跳啦。 系一时事，即系前排有一段时间佢觉得嗰个疫情好啲嘅，因为佢 studio 系划分做啲娱乐场所各样，即系同啲健身室啊嗰啲一样嘅。咁变咗如果佢政府讲咗话嗰啲地方系唔开得嘅，咁 studio 就会跟住一齐要封啦。咁变咗前排好啲嗰排 studio 开翻咧， 我哋都係要戴住口罩咁樣跳舞啦，即係 極限運動嚟嘅喎， 係咯，無論隻舞幾激都好，大家都係 都要戴住口罩， 跳完個口罩濕曬。 不過其實我都覺得係，即係我自己做呢行我都係，即係基本上個客人一嚟，我哋都要戴住口罩去到尾咧，氹小朋友嗰啲時候都會扯到爆。 佢嗰種咧唔係啊，即係潮舞嗰種，即係我唔戴口罩，我已經係出曬汗嘅時候咧，你個口罩係已經係下面兜水咁兜啊！你明唔明？即係佢嗰個情況係。甚至係有時候咧，個口罩即係啲貼嗰啲帽，其實比較激嗰陣時咧，就 feel 到個口罩係黐住你個鼻哥窿，你唞唔到氣。但係你又唔可以除咗佢，因為即係為咗大家著想啊。咁就算老師可能上堂，佢都要戴住個口罩一路講嘢，然之後戴住口罩，然之後要釘俾大家睇。其實大家都辛苦啊，不過大家都會盡量 keep 翻，都要戴口罩咯。同埋佢哋有一排可能限制咗 studio 要七個人啊。左右先上堂嘅，咁佢哋就變咗係地下黐曬膠紙，咁啊嚟呢一個格格嗰、那個，佢有嗰個格，咁啊變咗大家分開啲嘢保持距離，咁樣去跳舞咯。 嗯， 咁但係都好長，即係變咗我當練下自己一個 肺活量， 肺活量 ，練下自己肺活量咯。即係我真係初初頭嗰陣時，真係會 feel 到好似就係斷氣咁款，即係面青口唇白，跳完出嚟 好辛苦一定。 其實是辛苦的，不過但是大家又不想，因為譬如我跳舞那些好像人家做 gym 那樣，你叫個 日日這樣， 是的，你日日 train 開或者日日都動開了身，突然間你不讓我動，或者可能我覺得啊，我覺得這陣子好 feel， 我想去再去看看會不會可以再 train up 到個身的時候，之後突然間就停了。然後呢但是 studio 是變了，我們現在有那些叫 online class， 雖然疫情有什麼疫情不好，但是 online class 好的就是真的現在是跨國這樣，或者一些平時不開的班我們上不到，隔不到時間上呢，現在真的這樣 online class 就上到了，或者甚至他們的收費會便宜一點，有時候之前就說哎呀我沒錢上堂啊，現在 online class 上到這樣，就譬如 studio 都會有一些這樣的譬如 IG live 啊，或者個人 online class 這樣，就大家在屋企自己找個洞這樣自己跳啊，或者有些他們可能自己上天台跳啊，這樣自己不是跳下去啊，即是上天台這樣跳啊，不各樣呢，即是自己找個安全的地方之後望著手機跳咯。但是始終個譬如你屋企跳，我又冇得著住自己對波鞋咁樣，又冇塊鏡喺前面俾我對住跳，係我覺得我自己係梗係中意可以成班人大家有一個 share energy 嘅 area，大家望住老師即場學啦。 始終個儀式感會差啲， 即係嗰啲力度個感覺都會睇落去都有啲唔同， 同埋又冇人睇住你，嗰個氣氛又差啲。 其實真係係各種各樣係會，即係我都覺得有差啲嘅。而家未有停緊咯，都知道，因為佢啱啱又開始又話停七日噶嘛，我哋都 expect 應該都唔止七日噶啦。而家又 extend 都見到。 其實都預咗噶啦，爭在佢呢個呢一波疫情究竟要仲要爆多幾耐咯？係啦， 過一個月。 但係呢個係仲嚴重過之前一二月嗰時候，係咯。 係啊。啊，同埋都分嘅。我哋之前食飯係要分台嗰陣時咧， 係咯，係。 即係多一個就話唔好意思，隔離台。 哦，我都有印象嘅。之前我哋約食飯，跟住嗌多咗個人喎，你坐隔離台啊。跟住佢一繼續放寬咗，好似總之，跟住之後嗰陣時就可以啦。但係而家又要去翻之前冇堂食添啦，夜晚都更加 冇堂食。冇堂食添啦，已經。 想講啊，就係我哋嗰晚就係跳完舞，然之後你知道我哋夜咁樣完咗咧，我哋諗住我同啲同學諗住，哎呀最後衝刺，俾我可唔可以堂食翻餐，食飽個晚飯先至翻屋企？點知佢一過十二點就未夠十二點，已經開始清，我哋話要清場㗎啦，全部要外賣咯， 係行出嚟嘅。你係咪勾喺公園食飯啊？ 唔係咯，我係即刻我哋唯有自己買咗外賣，之後拎翻屋企食咯。 唉，喊出嚟啊！ 仲要專登我哋專登行去間餐廳，諗住喺嗰度食，之後點知就 都冇辦法啦呢樣嘢。 咁都係冇辦法嘅，但係我覺得雖然話疫情呢樣嘢咁當然梗係唔好啊，我唯一一樣我覺得開心嘅係。 大家肯戴口罩，或者我坐地鐵咧，唔計疫情呢件事都好啦。以前嘅話咧，就算你喺地鐵，你都會硬係迎住隔離一條友打個黑黐啊、咳啊咁嗰啲咧，真心唔自在噶嘛。你會哇，戴口罩嗰下安心咗。咁當然，如果冇疫情之後嘅話，大家都唔會再戴口罩，但係。哇，其實即係有少少 touch 我自己，我自己因為自己中意日本嘢，我喺日本咧，大家係戴口罩嗰陣時咧，好安心啊嗰下，有冇人明嗰種感覺？ 明嘅， 即係嗰種自律性啊，即 係 佢會病，佢就會戴口罩。以前大家 當然啦，佢哋大部分最主要戴嘅原因係可能有時花粉症嗰啲，但係 日本人 係啦。 但係起碼我會覺得初初疫症唔強嗰期咧。就會覺得啊，啲人戴翻口罩啦，終於即係嗰啲打曬黑黐嗰啲咧，係以前係唯有係自己戴口罩嚟避佢哋啲菌，而家係就係大家都戴口罩呢件事，大家嗰個衞生意識應該有提高度嘅，但係都會有啲有啲無奈咯，次次都係嗰啲要大病嗰陣時咧，大家先開始有。 正常本身即係口罩嗰個意義，其實就係應該係有唔舒服嘅人去防止自己傳染俾人先戴嘅。係啦，但係無奈地咧，好多時就冇自律、冇乜公德心咁樣啦。基本上就係冇病嘅人走去防啲有病嘅人啦。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就嚇。大家都怕死的嘛 不是啊街市的阿姨真的不戴口罩的行出來 我也不是說我最近去 買菜都是、就是、我都明白其實、尤其是做他這些行業或者、長時間都叫做 半室外啦、就是、始終不是一些冷氣地方焗的地方、要他們戴足成十幾二十個小時口罩是很辛苦但是作為一個消費者嚟講咧，其實就真係好擔心嘅。我而家直情係，如果我真係去街市嘅話咧，我直情係會帶埋護目鏡去咯。係啊，因為真係好驚嘅，其實，因為而家講緊你啲口水鼻涕咁細細粒，我唔知道會唔會入到眼噶嘛。 而家話空氣傳染噶嘛？ 咁如果空氣傳染，基本上戴罩都冇用噶咯，係咪咁講？ 係啊，我冇睇錯，之前邊個唔知邊個 po 出嚟，即係見到話空氣傳染，不過其實。咁你諗下，如果佢有菌之後，就噴曬啲菜度。 唔好再睇 嘅。之後即刻話自己今日買菜。 跟住之後，我嘅室友咧都有同我講，就係話冇去街市買啦，寧願貴啲。啱啊，啱啊。冇教，冇唔敢啊！真係。 哦，冇啊！有時候都唔知係，即係可能佢買唔到口罩，定還是佢哋有啲人可能，我覺得嗱，譬如我哋咪有啲 friend 喺英國啊嗰邊嗰啲嘅，即係唔係講笑啊？佢哋嗰啲係真係戴口罩嗰陣時，嗰頭嗰排啊，係真係會俾人 bully 嘅。我 friend 就係、是、我哋阿 Louis 咪喺英國嗰陣時咧，記得咧，佢咪話就係自己喺英國嗰陣時戴口罩，直頭俾人哋鬧咩傻傻地。 我都有識人就係佢哋喺英國旅行嘅時候咧，即係嗰期真係冇辦法，有時我都好明白有啲人唔係話。話取消就取消嘅，即係先唔好，即係唔好指責佢選擇去飛過去旅行啦。有時啲嘢唔係一個人決定，大家要明白。咁佢都有講到就係話佢去到嗰陣，即係佢都好小心嘅。基本上即係香港人始終有一種都仲記得有一種沙士呢個歷史嘅衝擊啦，所以變咗咧，佢哋即係我嗰個朋友啊，或者我認識嘅人啊，總之咁佢去英國嘅時候咧，佢哋都有戴口罩嘅。但係咧，佢都有講到就係話，啲人行過嘅時候咧，會喺你面前咳啦，跟住拎起件衫咁樣咁樣嗰啲，總之就係用啲好異樣目光啊，總之做埋啲小動作咧，去好似嚇你咁樣嘅。 嗯， 係啦，尤其是最華人啦，係啦，我相信都其中一個原因。 係啊，同埋佢哋嗰邊就政府都初都話唔使戴口罩啊咁嗰啲噶嘛，我記得佢哋 話冇用咯，戴口罩係冇用。係 咯，話覺得啲口罩冇用， 即係覺得係你哋大驚小怪咧，無啦啦戴咩口罩咁樣多嚿魚咁樣，覺得即係呢樣嘢都係比較無奈，甚至我記得有啲即係我啲留學生啲 friend 係會。覺得我好想，你覺得呢個 moment 好唔中意喺留喺嗰個地方，係會想翻嚟。 嗯， 記得佢有講過。 我都有啲朋友直情喺日本留學啊，或者做嘢咧， 即係雖然話大家都可能香港人都好中意日本人嗰種好似好自律啊咁樣啦，但係亦都有個問題就係佢哋嗰種社會嗰個問題就係可能有時佢哋未經歷過嘢，佢哋唔識處理嘅。咁到肺炎嚟到嘅時候咧，佢哋都有。即係據我朋友所講啦，即係佢哋係有一種輕視嘅感覺，例如話可能真係佢有發燒，佢哋真係覺得純粹我冇嘢噶，直情口罩都唔戴，翻嚟可能覺得咳一兩聲，跟住即係佢作為一個香港人啊，香港人，佢都會哇嚇死人啦！真係大佬，我真係好驚你俾我傳，即係驚你傳染俾我。但係佢哋就覺得你大驚小怪，佢甚至可能打黑黐完啊，隻手完全唔洗啊，跟住就周圍掂啊，或者係接觸啲客人嘅時候咧，佢隔離簡直係。驚到勁想辭工嗰啲啦， 因為佢哋依家都係發係抗疫嘅啫。 係啊， 我都見到係咁樣。 因為初期都係見佢哋啲訪問嗰啲咧，佢哋直頭係會訪問嗰啲涉谷街頭嗰啲後生嗰批，話你做咩唔戴口罩？唔靚咯，或者哎呀覺得冇需要咯，戴咗都冇用噶啦，咪由佢咯咁樣。佢哋係會咁樣 feedback 啦，有啲之後係，同埋佢哋直頭日本嗰啲節目有個好好笑，佢話點解日本冇咁易傳染？就 我知道呢、這個， 我嗰個咧，佢哋話 講日文同講英文， 係啦，個噗喺度噗咁啊，喺度不斷喺度噴。 哦， 係咩啊？嗰條片我睇過，哇！我真係心 幾聲嗰、那個嗰條片嗰、那個。 你想點樣？我心諗咧，即係佢哋係 感謝提供笑話咯， 因為佢哋偏向係，成都提過佢哋係對啲自己未經歷過嘅嘢冇咁大嗰種 prep 嗰種心理準備 preparation， 即係佢哋譬如地震嗰啲咧，見佢哋全部都可能 要會做嗰啲演習咁樣，嗯， 即係佢哋一早已經係至少已經有個心理準備，或者嗰個根深蒂固嘅概念，我呢件事要咁樣應對咁樣就做得好好，然之後反而有啲可能。突如其來啲可能應變得冇咁好，或者即係你會覺得佢哋冇去特別去處理咗件事咁樣。然之後而家咪咁樣咪瀨胎咯，你見到散得幾好， 係啊，即係幾開心啊！仲要依家解除咗嗰個禁令啊嘛， 冇話英國嗰邊都想幾癲啊！哇，嗰次好似解除唔知嗰個咩令之後，哇個海灘逼爆到好似香港年尾嗰啲。行年宵啲咁嘅樣， 人係困唔住嘅，咁我都好明白。但係， 喂，嗰個係一 係咯， 冇咯，即係收第二日，即係落 club 嗰區係蘇豪區係逼爆曬，然之後第二日朝係周街。 講落 club 嘅時候，其實我又諗起話有班人開 party 就話鬥快中肺炎啊，你唔知乜嘢嘛？喂，咩後生仔唔會中肺炎啊嘛？ 嚇 係啊，即係。即係我諗，任何國家都有啲類似小學雞啊呢啲人嘅出現啦、啊，冇辦法，真係。 係，即係通常而家咁樣樣就見證到大家嗰個對呢啲又唔係智商，都會即係講，即係有嗰個文化差異係另一方面嘅文化差異，即係有少少大可能嘅，或者我係可能之前冇諗過去到咁嚴重嘅地步咯，或者。 甚至嚟話一種嗰個叫做真係學，即係講緊嗰個社會文化咯。因為嚟話香港一嚟以前有沙士呢個經驗啦，叫做咁台灣嗰邊咧先唔講政府去做嘅政策啦，而係佢哋嗰邊嘅人都會好興戴口罩，因為台灣某程度上佢哋市區嘅一個空氣咧嗰個質素唔係好好，所以佢哋好多人都會中意戴口罩，所以變咗佢哋嗰個情況容易控制啲咁樣咯。但係你話去到日本嗰啲都係有時花粉啊，或者佢哋冇化妝啊會戴多啲，但係去到外國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完全係冇戴口罩嘅概念嘅，即係完全係冇嘅。 除了個文化之外，可能群眾都有影響。即係當你見到大家都戴嘅時候，可能你都會無意之間有一種壓力，就你都要戴。咁但係外國嗰邊戴，或者大家戴嘅時候，你一個人戴，咁你就變咗個異類咁。所以其實有啲人可能其實都想戴，但係基於呢個壓力，所以都唔敢戴。 都係一個，同埋政府個態度上都好緊要。 係啊係，政府都咁嘅態度，咁啲人就覺得唔使咁驚咁樣。係， 使乜戴啊咁樣？ 不過雖然係 Kitty， 我覺得係唔好。不過我覺得即係某程度上，肺炎呢樣嘢有樣嘢 都有仲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影響到，但係好嘅影響就係大家開始去比較審視翻或者珍惜翻自己之前覺得理所當然，或者譬如我跳舞，我哋會覺得我 studio 跳舞好正常啫，好唔好？日日都去到噶啦咁樣。但係而家會覺得，哦，原來呢件事真係可以突然間話冇得去就冇得去，即係會有嗰種，或者可能大家覺得我好簡單落個餐廳食飯咁樣，大家冇諗過有一日係我連落街食個飯而家都冇揾唔到餐廳咁樣，即係嗰種突然間。就是因為突然間啲嘢嘅消失，你會嗰、那個心態上，你會覺得要去珍惜翻自己而家有嘅嗰啲嘢，或者可能多咗一種感恩嘅心態。同埋我有朋友佢係話都係佢自己有識得人，真係有屋企人係因為感染肺炎，然之後過身嘅，咁又係啲好突然嘅嘢，咁會覺得。即係咁，我都明嘅。好多時候大家都係要突然間咁樣，突然間冇咗嗰樣嘢，先至會去珍惜。咁但係都一個好機會，我覺得俾大家去思考一下自己日常生活有啲咩自己係比較重視或者珍惜嘅。即係譬如我有朋友會同我講話，我係不嬲，可能我好中意呢樣嘢，或者好中意跳舞咁樣，就會覺得原來佢對我嚟講咁重要。即係冇一跳舞，真係突然間好似令到我呢個人。個人生突然間咁乏味或者無所事事，咁當然可以話好似你周圍去學嘢都好，但係有啲嘢無可取替，即係要會開始去審視翻有啲咩對你生活嚟講係最重要，或者去你會多咗時間思考或者沉澱或者去諗呢啲嘢，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即係某程度上都。你當集中在香港來講，都適合大家去調整自己的步伐，因為例如說真的很影響這樣，有時候開來說就是說大家會突然間意識到原來這件事原來是得來不易的，即是可能平日說約就約啦，隨時去就去得啦，但是現在是想到什麼時候完呢，即是原來自己有那種急躁在這裡，即是原來其實這件事我是很想做，但是以前可能不覺得，以前覺得有就拍咯，沒有就不拍咯，即不會去追求更加多的東西，但現在就會意識到自己更加最想要的東西是什麼咯。是的，始終香港很多東西阻礙到自己去想究竟自己想怎樣，因為很多你說社會的壓力啊，即是各種價值觀的壓力啦，令到大家很多東西都忽視了，真的。 嗯，還有會有一種感覺，覺得即是我覺得拖延症呢就很多人都有的，即是你之前會覺得我今天不拍下聽天才算啦，後天才算啦，這件事不學後天才算啦，那裡旅行未去出年先啦，之後現在就會覺得不是的，即不可以這樣讓自己浪費時間，或者我有機會的可能你就會開始想即是現在變成大家很多就是說完了疫症我就要做什麼做什麼，可能是很簡單的事，但是現在大家就是要等它這個疫症過了才做得，所以大家就會開始去問原來會不會可能我一直其實很想去做這件事，但之前經常都被藉口自己不去做，然後現在就因為疫症來了就會開始覺得原來我真的一直這麼想去做，如果我人生 touch 會講句，如果疫症永遠都不消失，那你真的可能永遠就沒有機會去完成這件事的話，你會覺得很可惜或者一個遺憾的人生裡面。 其實即有一點點的概念就是永遠都當今天是最後一天， 要抓緊一點時間咯，即係都係話人生很長，但亦都可以很短。即係時間都係有限嘅。即係你呢一個 moment， 大家嘅呢個歲數嘅呢一個 moment， 究竟拎咗嚟做啲乜嘢？呢個會多咗去思考。咁當然我可以七老八十先去做呢樣嘢，但係可能就係呢個 moment 做呢件事先有嗰種特別意義。咁所以唔可以話即係虛耗人生或者去度日咯。咁當然。看你人生追求是什麼，這些後話可以另外再拿來談，但是我是覺得是咯，都其實有去不是即是可以多方面去看我們在疫情期間的得失是什麼。 就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即、就是、我来讲我自己都很多烦事，特别是我们称即、就是、可能是这么特别的时间，那你人一惊就可能什么资讯都会想听啊，想了解了先，即是很多关于一些迷思可能我们都未搞清楚就去做，太多资讯的时候我有时都会提自己搞清楚是不是真的得的，是不是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先。 嗯， 都是一种调整自己， 嗯哼， 时间是的，自己那个步伐啊，或者思考那个、嗯、那个角度咯，我都觉得是， 嗯哼， 是啊。 或者之前不知道誰提過什麼 me time 這件事的嘛，即是一個是自己用來放鬆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時間，我覺得某程度上 另一件事就是可能就是因為疫情期間令到某些經常掛著在那裡衝衝衝搏殺，即是、我覺得當然努力去生活或者賺錢，即有時候不經無奈又好，或者真的要這樣做都好，有時候煩你就是需要一些這樣突然間停一停下來去思考的空間，即都是那句，即有時候即那種反思自己的生活、啊、人生或者多一點去跟自己溝通，這個時間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即、譬如我剛才這樣，剛才那種可能我去思考究竟我現在這個人生、我有沒有做緊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這個是一個自己跟自己聊天的反思，又或者可能會不會我真的平時太忙去盲目咁過日子，然之後忘記咗原來可能其實我有啲嘢係想做，或者原來可能有啲嘢未做嘅時候，可能就係因為疫情有時候咁樣要逼住你停一停嗰下，你又會多咗一種思考或者一種 me time 嘅時間，或者你會可能將你嘅生活個鋪排 schedule 再重新執過之後，可能你會揾到一啲新嘅體驗或者體會。 嗯， 之前有到节目咧，系讲嗰啲细路仔佢哋喺停课之下咧，有啲咩活动啦、啊，咁就系啲家长陪啲细路喺屋企玩。咁、那个节目访问翻佢哋，佢哋就话觉得呢段时间其实显得好珍贵咯，因为之前可能啲小朋友好多课外活动啊，咁啲家长佢哋都要忙翻工啊，其实两者根本系冇时间相处或者享受玩嘅时间。咁相反喺呢个疫情之下，佢哋竟然系搵得翻呢个时间咯。 嗯。大家有冇话即系可能做多咗啲咩，或者即系可能有啲之前冇谂住做嘅，而家突然间多咗做，即系试咗，因为咁样。 嗯，反而呢个疫情之后咧，睇书嗰、那个、那个频率大咗好多，因为以前可能真系好急躁，大家都或者大家收工嘅时候就会挂住碌手机啊咁样，但系当而家疫情嘅时候。碌嚟碌去其實都係嗰啲啦，即係冇嘢做啊嘛，咁就變咗啊，終於可以喺屋企睇翻啲擺咗好耐又未睇嘅書，變咗個人可以靜翻落嚟咧，或者吸收咗好多唔同嘅資訊啊，或者係一啲心態上嘅或者心靈上嘅一啲你當好似濕條文嘅感覺咯，係啊，即係。因為以前嚟講，大家急速，唉，點對點咁樣起身翻工、放工、碌手機，即係嗰個生活嗰個頻率就係咁單調。但係去到一疫情嘅時候，多咗啲必須要留喺私人空間嘅時候咧，變咗好多嘢以前冇做嘅嘢，而家做翻，即係睇書又好，或者拎翻起支畫筆去畫嘢都有咯。 嗯， 係啊， 嗯哼。 我係好似我都有多咗，我都唔知道有時候真係因為疫情關係定還是我係我自己嘅一啲可能 timing 嘅問題，我都好似係最近係會即係多咗要學啲唔同嘅嘢咯。同埋我都有聽有啲朋友講係即係平時可能好多時間係要同都係 keep 住有朋友喺側邊啊，大家即係傾偈啊相處咁咁。就是就因為咁樣 keep 住冇得見啊，或者即係尤其有啲可能細個啲嗰啲咧，就係屋企人唔俾佢出去添嘅地步嘅時候，少咗見朋友，咁佢開始要學習點樣去自己同自己相處啊，或者點樣可以去運用一啲自己一個人嘅時間，即係有啲人係比較唔習慣。要自己一個人，即可能佢慣咗係一定有班朋友喺側邊一起做一樣嘢，或者有朋友圍住咁樣，然之後突然間好似冇咗 即係突然間要定翻自己，得翻自己一個嗰陣時咧，可能有啲人係未必習慣，然之後佢就好似有個新嘅體驗咁。同埋有時候佢會覺得係，即係而家咁樣冇得要成日要見面咁樣去維係關係啦。咁雖然有 I G 啊各樣嗰啲，但係其實佢會覺得係一個某程度上幾挑戰佢同朋友關係的一件事，因為譬如有些人是不太喜歡用社交平台跟人交流，但然後見又見不到，那他就會覺得即大家是大家的友誼之間是不是一定要靠那種一定要很多時間一起相處那種思維，是然後他就跟我說他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呢樣嘢我諗，在於我哋幾個即係都認識咗段時間，即係都認識咗都唔係短嘅時間啦。其實可能大家都比較獨立啲嘅，即係我哋我諗大家都冇一個類似呢樣嘅煩惱嘅即係好似你朋友嗰種煩惱。因為有啲人可能得就特別中意團體嗰種感覺啦，係咪？咁如果話我哋呢啲可能會覺得更加清楚，其實大家並不會因為這件事而影響大家的關係。如果大家真的有心去維繫的話，其實距離又好啊，或者有沒有見面的次數來說，其實都不會影響到大家的那個關係咯。 因為我們這批都比較佛系，還有其實太多自己 、都是 我們這些我們才是那些 group， 有時候分分鐘可能幾個禮拜 不計是啊，即係見得多分分鐘嫌你煩添啊！我哋嗰啲可能會覺得，又係你啊！ 需要自己嘅私人時間，係 啊， 俾翻啲空間，大家保持翻距離，係 啦，俾翻啲空間，保持翻距離，係啦。 即係引用翻啦，即係我哋都有，即係曾經都睇過一本書，講一啲唔同嘅名言咧，都有提到，就係好多時一啲你話悲劇或者唔開心嘅嘢啦，往往咧。都是因為大家沒有一個獨處的空間而造成的，即就好像香港一個這麼狹窄的環境，有時尤其是一疫症的時候，家裡人的那個經常對著你發現原來摩擦是可以很多，但是你知道狹窄嘛，土地問題嚴重啊，所以變成大家好像容易了令到關係惡劣了，但是諗翻轉頭，如果呢件事大家有個冷靜嘅空間，俾大家坐喺度自己諗，可能大家嘅關係會更加好咯，係咯。 因為呢啲獨處啊，或者即係同 奢侈啊，香港。 我哋呢啲可以，我哋之後可能同大家傾下呢啲關於距離個問題，即係譬如可能覺得要保持距離，保持大家距離少啲。有些人有可能某些人就是跟他少了接觸或者距離，反而大家關係好了，這些我覺得之後我們都可以拿來談一下，因為都我都見過在不同關係情況下的朋友都有類似的感覺，但是處理那個關係問題是不是下下都要，究竟這件事是一個最佳的處理方法還是逃避問題，這件事我覺得我們之後可以拿來 斟酌一下。 好，其實今集我哋都算是第零集啦，都是講一講大家我哋點解會搞呢個平台啊、podcast 啊，或者其實我哋會想帶到啲咩俾大家咁樣，係啦。咁之後我哋希望啦，我哋都會想，因為嚟緊咪 DSE 放榜噶嘛。 嗯， 我覺得我哋有我哋會想可能討論一下，可能下一集我哋會討論一下啲關於夢想啊、前途嘅事，因為其實咁我覺得課考生嚟講，我哋我哋呢班都考完 DSE 咁多年嘅朋友，但係我覺得就係因為我同埋我哋而家考完 DSE 過咁耐，大家去。有不同的發展，或者過了這麼多年再看回這件事，可能會分享到一些經驗，或者有些不同的看法，可能就幫到一些剛剛現在 DSE 完了的一些畢業生啊。還有我覺得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可以談一下夢想這件事，因為可能夢想啊或者這些前路這些東西，不是只是可能你考完 DSE 才會思考，可能 你而家都仲思考緊究竟自己夢想係咩啊？我前路點搞？即係可能其實我哋廿幾歲都仲未決定到自己最想做嗰樣嘢係咩，所以我哋可能嚟緊會傾傾，會有個 podcast 第一集就係同大家傾下夢想呢一件事啦，同埋可能同大家分享一啲書啊或者 playlist 咁樣樣，睇下會唔會可以幫到大家去度過呢、這、一個啱啱畢業季嘅呢個時期，同埋 或者係人生其中一個 checkpoint 咁樣啦。 希望可以當係或者可能啊，俾啲歌大家聽下，等大家可以聽住咁樣啊，超住咁樣繼續去揾自己嘅前路咁樣。 嗯，係冇錯，尤其是今屆嘅 DSE 生都 係啊， 頗為坎坷啊， 都係啊，辛苦大家，成日都要 online 上堂咧，即係日日喺度 online。 都唔止今屆啦，我諗出年嗰屆都更加吃力啦，尤其是中六。都是那半年的事啊，但是到现在都没上到什么堂。 是啊，什么 repeat 啊，各样那些真的我觉得很痛苦啊，这件事。 我都觉得。 今届毕业都惨。 挺惨。 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怎样。 没了毕业礼咯，如我所知。是啊，真的这件事很惨的。是啊，即是不要说大学生、中学生，只是可能小朋友人生第一次毕业礼这样都没了这样，其实都是一种遗憾来的，我觉得。 没错。 作为对于父母来说，是啊，真的第一次啦这样。 是啊，还有你变了又如果要想着毕业就想着出来打工那些都很辛苦的，我觉得。就是你现在这样这个时代，就是本身。 在这个找工的铺里面有无数的。失業的人啊， 係仲多咗 經驗的人都揾緊工嘅時候，你要同嗰班人爭。 你諗下，你而家想喺餐廳，就算你揾份 part time 都難咗好多。你諗，你諗下，我六點後都唔開啦，咁我請咁多人做樓面做咩？咁你之後又少咗個 option 去做嘢。嗯，系咯，所以变咗我哋之后嗰集就同大家去倾一倾，呢梦想啊，或者而家咁样嘅情况， 或者我哋当时遇到嘅一啲难题，或者啲叫做迷茫嘅时候啦，我哋会点样做咁样咯？ 嗯，系咯，咁好啦，咁就即系多谢大家陪到我哋去呢一个 moment， 去收听我哋呢个 podcast， 咁希望大家之后都会继续收听我哋嘅频道啊，同埋留言我哋嚟紧嘅更新啦，多谢大家，拜 拜， 拜 拜， 拜。